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很需要梦，孤单向前走，偶尔回头看，每当孩子有多久，人不能飞，于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为谁腾空。 过马路的白发老头，小女孩，你双眼哭红，人类似乎都有点相同，带着泪移动，多伟大，能逆转时空，跑回你长大的巷弄，谁的一句话让你埋头往前冲，是努力走，但没人说不准看天空，在心里缝一张披风，假装躺在云上好轻松，再辛苦至少可以咬咬牙去等可能的风，去联络。我懂你呀，做了噩梦，想读心下搞丢了披风，想飞飞不动也不威风，嘿别怕，还有晴空。 将要生出成的味道。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要，轻描时光漫长，长夜不想，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 是中歌榜第27冠军朴树《清白之年》，大隐于世的朴树2017年算是近期最为活跃的一年了，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猎户新作》，还举行了好好地巡演，作为专辑的压轴曲《清白之年》写的正是一个人漫长的一生。而第27冠军是张杰，这首 Tortures 是他为科幻电影《变形金刚5》所演唱的中国区片尾曲，那这也是张杰和派拉蒙的第三次合作了。借助电影的影响力，张杰将触角伸向国际，同时在去年带着《我想》巡演到海外，和国际歌迷也有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 Bring on the force of nature、Bring on the storm that rains、And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 There's a fighter inside you 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Come on!You know that I'll find you. Come on, carry your flag. 上一个人学信仰，你是我自己圆的谎，也许你的目光像雪花轻狂，卷走我的灵魂，盗去了我的凝望。爱错一个人的惆怅，不会比永远再短暂，不求你的诺言是地久天长，只求你的容颜不是华丽的幻想。相遇怀疑着迷，孤寂终成你寻觅才记，彻底享受着悲伤的甜蜜。 作为中歌榜上的常胜将军，张靓颖2017年收获了6首中歌榜冠军头衔单曲，当中这首为电影《娇珠传》所演唱的主题曲《请让爱情相信你》空降冠军，也是继《画心》之后他和陈少琪、藤原玉郎的再次合作。鹿晗的《触发》在第28期、第31期、第32期拿到了中歌榜的冠军，作为流量担当，90后的鹿晗在音乐上很超前，在他作品混搭了不同的潮流元素，但是也表现出了一种内敛和节制。在 EDM R&B 的大环境之下，他的作品没有过嗨的风格，都是保持了一种流畅舒服的状态。好，在广告转身回来，耿话继续送出2017年中歌榜冠军单曲，我们稍后见。 像飞着绿帽看书写，在大大草原来看书写，像大大誓言在撒的夜，那是化学反应你来看我，每一段心跳都像是警报 Show me how to say love， 你 不出现在各大草原，猎物出现想把这实验紫色的夜还是化学反应 Love like a boy 每个心跳都像是警报 Show me how to say it up 把你都是放在我的左动感快门都有你主宰开进了爱的战场失去力气的较量 拦着人一场场气氛开始紧张子弹相当对准了你的心墙 最初的梦想继续

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年冬天的气温新低。天气十分寒冷，上班的朋友务必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缓慢回升。具体预报是：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13度。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2017年中歌榜冠军头衔单曲。9年没有发片的叶培，2017年推出了全创作专辑《流浪途中爱上你》，并找到16年没有合作的许巍友情献唱。在叶培眼中，这首歌并不是情歌，而是讲述了遇到信仰的故事。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驰而去的是风景，飞驰而去的是时光。 若不曾爱上你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爱上你，每一道彩虹。 怎会爱上？ 若没有深情，也无。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冠军曲目是张靓颖和 NEW 为电影《星球崛起三：终极之战》所演唱的中国区推广曲 Angels and Harmony， 在第39、40、41期三周蝉联冠军，第42期冠军又见到了鹿晗，同样是一首 OST， 是他为好哥们李晨导演电影《处女秀》《天空猎》所演唱的这首片尾曲，翻唱自 GALA 乐队的《追梦赤子心》。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你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不求人向前跑， 山摇不见直到底层。 像一张半信半疑半假半真，看过一遍一遍他的美图他的丑闻，觉得痛快就要赶快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谁永远在疯传，也许世界不敢看到我们太真，也许时代怕我们太闷，不管说笑还是说谎穿，不管喜欢还是讨喜欢穿，谁跟 我们听到的是第49期冠军周笔畅第九张专辑 Not Typical 当中的这首《风》。这张专辑主打电子复古风格，标新立异，有深度的歌词，也呈现出了周笔畅对于时代的一种观察和审视。同样推出第九张专辑《流行的李宇春》，接下来这首《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曾经连续六周蝉联冠军，成为2017年获得冠军周数最长的单曲。2017年开年，他的《西门少年》是第一期冠军，岁末一趟也成功登顶，在中国榜上一头一尾遥相呼应。在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李宇春这一首《一趟》。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年，春天呐喊，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街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滚烫，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趟，看看太阳，一趟，看太阳，

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牵手的夏季，渴望爱的惊天动地，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未来也会历久弥新，把爱握在掌心，每天一遍一遍练习，青春为我们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让时光给我们一同远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夏季我陪你哼着最爱的歌曲，那年仰望着夜空等待流星划过天际，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收集，原来也会刻骨铭心，把爱握在掌心，每天一青春为我们留下最好的曾经，如果你的真心邂逅最美丽的风景，感谢你给我无与伦比的回忆，约好了要一起吹风淋雨，让时光陪我们一同远行，一路上有多少欢笑哭泣永远都不会忘记，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